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长天天地。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他离开了北京，奔赴云南创业。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欢迎收听小说《离婚男人》，演播李凯。 也就两分钟的路，拐了两个弯，人五步到了。这是个小院儿，几间平房，门口挂着牌子，某某县人民武装部。夏佳丽和马特从车上下来，锁好车便相跟着进去。夏佳丽推开一间屋的门，见一个穿军装的中年男人正站在屋里抽烟，他喊了一声爸，不由分说便扑了上去，搂住老爸的脖子。军人用手拍着夏佳丽的后背，闺女啊，啥事儿这么高兴啊？夏佳丽松开手，转身介绍，爸，这位是大业公司的马助理，北京来的大学生，天津人，是您的乘龙快婿。军人一惊，乘龙快婿，你们几时定的亲呢？夏佳丽说，爸，是候选人。军人嗔怪道，吓我一跳。马特主动走上一步，跟军人握手，自我介绍，伯父您好，我叫马特，早想见您了。军人50左右，肚子略微凸起，看肩章是2-3花，上校，也就是说是团级。他显然比小智他爸老成多了。他浑身上下打量了一下马特，北京来的，天津人。马特勉然一笑说，没错。军人道，相中我们家妞妞了？ 是。 你对妞妞了解多少啊？ 正在了解之中。 哦，这么说八字儿还没一撇儿，那好，坐坐。 马特和夏佳丽紧挨着坐在长沙发上，夏佳丽抱住马特一条胳膊，还把脑袋倚在马特的肩膀上，做出比在小饭馆情人间还要亲昵的举动。 军人说，现在云南这地方啊，有的人太开放，彼此还没熟悉就先上床，甚至啊弄出了孩子，然后啊才谈婚娶，这叫啥事儿啊？ 马特说，是啊，我们也反对这么做。 军人说，不到结婚那一天，妞妞的身子你不能碰，明白吗？ 马特脸上发烧说道，一定一定。 军人说，你们这个年龄，荷尔蒙正在分泌旺盛，能不能控制住？ 没问题。 几时你们觉得彼此熟悉适应了，我便几时在嘉鱼饭店摆酒，我要摆他十桌，咱们像模像样的定亲。到时候啊，劳驾你们家二老也得远赴云南来此认亲呐。 夏佳丽插话说，爸，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的吗？作为军人的夏佳丽他爸，几句话还真让马特没法回答。此时马特心想， 老人家要让全县四套班子人人皆知女儿定亲，而且连定亲都摆十桌，那结婚还不得摆30桌、50桌？如此大张旗鼓，万一夏佳丽和自己结了婚，发生龌龊，并且再次离婚了呢？据说，越是离过婚的人，越是容易再次离婚，那时候该怎么办？这军人办事丝毫不留后路呀。此时夏佳丽却一个劲儿地咬马特的胳膊， 快表态，你同意不？ 马特连忙嘴里含糊其辞说， 先谢谢伯父。 军人连连摆手，哎呀，这话不够痛快，让人听着不爽。夏佳丽立即插话， 爸，你可不知道，马助理啊，办事可爽快呢。我们俩只商量过一次扩大经营，他就下决心给我投资30万呢。 军人一听这话，立即严肃起来，绷着脸问， 干啥要投这么多钱？ 马特说， 建立花卉公司。 军人又一次摆手， 打住打住啊，云南的花卉业算什么产业？现在讲究高科技，你们这么年轻又有文化，要闯就闯科技前沿，那养花卖花是个人就能干，赶快改弦更张啊。 马特说， 不，花卉业也有科技含量。 夏佳丽说， 爸，你不了解花卉业。 军人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 不好不好，这钱呐，投得冤枉。 夏佳丽说， 爸，不冤枉，您难道不知道？ 马特说， 花卉业啊，是世界各国农业中唯一不受农产品配额限制的产业，被誉为朝阳产业，纯属低碳经济。近十几年来啊，世界花卉业以平均30%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世界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产业之一。 军人纳闷地看着马特问， 你研究过？ 马特一本正经地说， 是佳丽告诉我的。 夏佳丽接过话说， 花卉啊，被列为21世纪最有发展前途的10大行业第2位。咱们云南的花卉业虽然起步比较晚，但发展迅速，现如今呢，已经呈现旺盛的发展势头，并且逐渐成为发展云南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成为云南地区调整产业结构、振兴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目前呢，云南省已经在10多个国家，特别是在欧盟建立了花卉交易平台疏通渠道。现在云南花卉的生产和消费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啊，差距越来越小，这无疑啊是个利好。而且啊，我们更应该看到云南发展花卉业具有许多独特优势和条件，前景十分广阔。只要找出制约发展的原因，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积极应对国际市场、国内市场的竞争挑战，云南啊必将最终发展成为世界主要的花卉生产出口基地和市场交易中心。 军人说， 你说的这些啊我都知道，但我还是鼓励你们把眼睛盯在高科技产业上。 马特说， 现在啊，我们最最缺乏的是资金，而发展高科技没有资金做后盾，寸步难行。 军人说， 你们知道制约云南花卉产业的瓶颈吗？ 夏佳丽说，知道，就是云南的花卉属于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还不够多，而国外名花的知识产权还不愿意转让，这些啊都严重制约云花的发展。 军人说，对，说下去。 夏佳丽说，但您啊还必须看到，云南花卉产值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30%，鲜切花产量从1995年以来连续20年稳居全国第一，这也完全确立了云花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云花的发展直接影响到中国花卉业的发展前途，而云花在现阶段恰恰进入到一个关键的转折期。现如今找出了云花存在的问题，就期待着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当然，我也不能置身其外。 军人把目光转向马特。小马啊，你年纪轻轻哪来这么多钱呢？不会是挪用公款吧？ 哪里哪里，我在大业公司年薪10万，这是我预支3年的年薪，借的。 军人点了点头。 你们公司就是那个做瓷砖那个，是个私企？ 没错。 哎呀，有的私企办事儿唯利是图，不可靠啊。 我们可不这样，前些日子啊，市政协刚刚组织人参观过呢。 别看那些，咱云南工业不发达，只要上马一个工业就会引起市里重视，其实啊未必怎么样。 马特见话不投机，只好缄口不语。夏佳丽道， 爸，我们还要研究问题，我们走了啊。 军人说，走吧走吧，记住啊，凡事要三思而行，不可毛躁莽撞。 马特和夏佳丽一叠声说，记住了。出了门，夏佳丽突然抱住马特，按下他的脖子和他接吻。 马特说，这是人武部，怎么能干这个？ 夏佳丽说，我就是要让我爸看到。 马特无奈低下头和他接吻。夏佳丽忘情专注，热乎乎的舌头，甜丝丝的唾液灌了马特满口。此时院子里各屋都有目光射出来。 马特欲推开夏佳丽，但夏佳丽坚持搂住马特脖子。 马特再一次推开夏佳丽，两个人都神采飞扬，满面红光地走出人武部的院子。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离婚男人。 在幼儿园，马兰兰安排孩子们吃饭，妥当以后欣喜地站在一旁看着。这时一个姑娘来叫她。 姑娘说，外边有人找你，你去吧，我替你看着。 马兰兰来到楼道，见到是小文，但马兰兰并不认识小文，便问， 请问你是？ 我是图书公司的编辑，也是马特的朋友，想和你说句话。 请讲。 你对马特了解多少啊？ 我在云南待了半个月，天天睡在马特屋里，当然对他非常了解。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应该能够听得出来，我是说，你如果对马特不甚了解，就放弃对马特的追求。马特这个人呢，很怪异的，身边女孩子很多，我不愿意看着你先甜后苦。 恰恰相反，我感觉我会先苦后甜。 马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写一本总结自己的书，而我是做编辑的，会和马特一起研究写作问题，我的这个优势是你所不具备的。 我明白呀，你是不是想和马特搞对象，而让我让贤？ 有这个意思。我在工作上啊，从来不服输，在生活问题上自然也不会服输，我凭什么让贤呢？你为什么不让贤？ 你赶紧走吧，谁输谁赢让马特来定吧，你以后别往我这儿跑了，你不会有收获的。 你不要这么自信，我劝你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这时楼道里传来孩子的哭声，马兰兰急忙转身跑进去。 小花父母没有在家，只有小花和于小五，两个人便放开了拥抱接吻。 于小五说， 小花，我爱你。哎呀，我打不过小官，但我尽力了。 我知道。 等我身上有劲儿了，我还要跟他打，我非得把他打服了不可。 不要再打了，再打你也还是输。 你和小官不一样，你不是打架的料，但在工作上十个小官也干不过你，留着劲儿干工作吧。我咽不下这口气呀、啊、他小官有什么本事这么张狂？ 你别跟他置气，你得到了自己心爱的女孩，他却得不到啊，所以啊他也咽不下这口气。 他这人就没有自知之明，人家女孩根本不爱他，你干嘛非要没完没了的追啊，而且还不择手段。 一根筋的人呐、啊、到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不足为奇。 可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你，我就不答应。 蒋副厂长让你去参加交接新设备，你去吗？ 去啊，既然小蒋亲自来了我就去。 你身体行吗？ 行，你亲完我，我浑身都有劲儿了。 退了休的老人自然有很充裕的时间，马特母亲和陈阿姨又聚在一起。陈阿姨喝着茶说， 马婶啊，咱俩简直是给马特添乱帮倒忙啊。 咱们做的这些对呀，怎么叫添乱帮倒忙呢？ 现在马兰兰一门心思认准马特了，而马特还没有表态，事情还悬着。那边小文突然向我表态，说他看上马特了。我告诉他，现在马兰兰在他之前已经看上马特了，我让小文呢退出去。结果小文还跟马兰兰较上劲儿了，说坚决不退。 这样好啊，我们家马特选择余地不是更大了吗？ 你只考虑你们家马特，是不是太自私了？ 不然我又能怎么办呢？我能出面阻止哪个呢？ 我现在啊特别害怕马兰兰和小文呐都走火入魔，将来马特如果一个也没看上他们，你说说看他们怎么收场啊？我这个中间人算怎么回事儿啊？ 你这个媒人介绍他们接了头就算完成任务了，难道还保他们必须成功吗？ 现在又不是旧社会，年轻人搞对象全凭父母之言媒妁之言。我怕呀我们家小文呐陷进去出不来，小文呐是个认死扣的闺女。 你不是也自私吗？你害怕小文认死扣，就不怕马兰兰也认死扣吗？ 幼儿园出事儿了，事情不大不小。就在马兰兰出去会见小文的那会儿，幼儿园园长一个60岁的老大姐在狠狠地批评马兰兰。 怎么搞的呀？怎么能把孩子交给别人代管呢？ 如果两个孩子打架把脸都挠破了，家长来了咱们怎么办？ 你自打搞对象啊就天天心不在焉，你请了半个月的假去云南找对象，我没说别的，我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一个姑娘一辈子要过好恋爱婚姻生孩子这三关，可是你是怎么过的？第一关就弄得个乱七八糟。本来你是咱们幼儿园的标杆，现在倒好成了反面典型。现在孩子的脸被挠破了，你说说看，家长来了人家要是不干你怎么办？ 马兰兰满脸通红， 我赔礼道歉。 老大姐说， 你赔礼道歉人家也不干呢？ 我承担法律责任。 你有多少钱承担法律责任呢？人家如果要你10万20万的，你拿什么给呀？ 马兰兰低垂着头无言以对。这时很多孩子家长来接孩子，脸上被挠破的孩子的妈妈来了，一看孩子的脸破了，上面还涂着一绺红药水，立即就闹起来。 马老师，马兰兰，我们家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老大姐和马兰兰急忙迎了过去。好几辆大卡车驶进车间大院，车上是新设备，装在崭新的巨大的简易木箱里。芭比娃娃孙小妹从第一辆车的司机楼里跳了下来。周大业、马特、杨凡、小蒋、工程师、电工于小武迎了上去。孙小妹当着大家就拥抱周大业，然后搂住周大业的脖子接吻。周大业急忙推开孙小妹。孙小妹低声说： 你是不是怕新设备有问题，害怕我蒙你啊？ 周大业也低声说： 你让我当众表演呢。 孙小妹不说话，而是把嘴唇撅了起来，等待周大业的亲吻。周大业急忙看看左右，结果左右突然爆发了哄堂大笑。周大业在众人的笑声中拥抱孙小妹，亲吻她。幼儿园老大姐在和孩子妈妈谈条件，马兰兰站在一旁。老大姐说： 我们幼儿园啊是微利单位，没有利润，拿不出来更多的钱赔偿，就给你5000吧。 孩子妈妈说： 不行，最少10000，还得把话往远说，如果孩子脸上落了疤，至少啊得给我们10000。 老大姐说： 这不是讹人吗？ 孩子妈妈说： 怎么叫讹人呢？将来孩子因为这个疤考不上艺术院校怎么办？将来孩子因为这个疤当不了空军，做不了飞行员怎么办？将来孩子因为这个疤找不上好对象，影响了子孙后代的优生优育，你们负得了责吗？这一系列的问题你们想过吗？ 老大姐说： 这样吧，马兰兰，幼儿园出5000，你自己出5000，怎么样？ 马兰兰羞愧地点点头说： 我同意。 孩子的妈妈道： 哼，这还差不多。 马老师，马兰兰，我就是要你感觉心疼难受，你才会有教训，不然呢，你还会把别的孩子的脸也弄破了。 马兰兰想了想说：你可要把问题弄清了，我虽然赔你钱，但我要告诉你，孩子的脸不是我挠的，是小孩子之间逗着玩挠的。 孩子妈妈说： 嘿，瞧你这话说的，难道你还想亲自上手挠孩子的脸吗？ 老大姐说： 算了算了，事情先这样吧。 马兰兰背转过身，两眼泪水汪汪。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花店的女老板、业务员小姑娘，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还是平平淡淡？小说《离婚男人》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作者严波，本节目编辑张璐，演播李凯。小智以自己和马特两个人的名义找周大业借钱，周大业会同意吗？小智满心欢喜地决定扩大家里的餐馆，不想马特却给他浇了一桶冷水。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离婚男人》。关于婚恋，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不要捡最大的，也不要捡最美的，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切记，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再也不要回来。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